《格林多人前书》第十五章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认清，我们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，这福音你们已接受了，且在其上站稳了。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，持守了福音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，否则你们就白白的信了。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授给你们的，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现给客法，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，此后又一同显现给500多弟兄，其中多半到现在还活着，有些已经死了。随后显现给雅各伯，以后显现给众宗徒，最后也显现了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人。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，不配称为宗徒，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。然而因天主的恩宠，我成为今日的我。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，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。其实不是我，而是天主的恩宠接同我。总之，不拘是我或是他们，我们都这样传了，你们也都这样信了。我们既然传报了基督已由死者中复活了，怎么你们中还有人说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呢？假如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假如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，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。此外，如果死人真不复活，我们还被视为天主的假证人，因为我们相反天主作证，说天主使基督复活了，其实并没有使他复活。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，你们还是在罪恶中。那么那些在基督内死了的人就丧亡了。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寄望于基督，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了。但是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，做了死者的出果，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，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。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，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第，首先是为出果的基督，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，再后才是结局。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、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，把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，因为基督必须为王，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。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，因为天主使万物都屈服在他的脚下。既然说万物都已屈服了，显然那是万物屈服于他的不在其内。万物都屈服于他以后，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是万物 屈服于自己的父，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。不然，那些带死人受洗的是做什么呢？如果死人总不复活，为什么还带他们受洗呢？我们又为什么时时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指着我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荣耀启示说，我是天天冒死的。我若只凭人的动机，当日在厄佛所与野兽搏斗，为我有什么益处？如果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吃喝吧，明天就要死了。你们不可为人所误，交结恶友必败坏善行。你们当彻底醒悟，别再犯罪了。你们中有些人实在不认识天主呢。我说这话是为叫你们羞愧。可是有人要说，死人将怎样复活呢？他们将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呢？糊涂人呢、啊、你们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了，绝不得生出来。并且你所播种的并不是那将要生出的形体，而是一颗赤裸的籽粒，譬如一颗麦粒或者别的种粒。但天主随自己的心意给他一个形体，使每个种子各有各的本体，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同样的肉体。人体是一个样，兽体又是一个样，鸟体另是一个样，鱼体却又另是一个样，还有天上的物体和地上的物体，天上的物体的华丽是一个样，地上物体的华丽又是一个样。太阳的光辉是一个样，月亮的光辉又是一个样，星辰的光辉另是一个样，而且星辰与星辰的光辉又有分别。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，播种的是可朽坏的，复活起来的是不可朽坏的；播种的是可羞辱的，复活起来的是光荣的；播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起来的是强健的；播种的是属生灵的身体，复活起来的是属神的身体。既有属生灵的身体，也就有属神的身体。经上也这样记载说，第一个人亚当成了生灵，最后的亚当成了使人生活的神。但属神的不是在先，而是属生灵的，然后才是属神的。第一个人出于地，属于土；第二个人出于天。那属于土的怎样，凡属于土的也怎样；那属于天上的怎样，凡属于天上的也怎样。我们怎样带了那属于土的肖像，也要怎样带那属于天上的肖像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，可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。看，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，我们众人不全死亡，但我们众人却全要改变。这是在顷刻眨眼之间，在末次吹号筒时发生的。的确，号筒一响， 死人必要复活，成为不朽的，我们也必要改变，因为这可朽坏的必须穿上不可朽坏的，这可死的必须穿上不可死的。即使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，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，那时就要应验了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。在胜利中，死亡被吞灭了。死亡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，你的刺在哪里？死亡的刺就是罪过，罪过的诠释就是法律。感谢天主赐给了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胜利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要坚定不移在主的工程上，该时常发奋勉励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勤劳在主内绝不会落空。